说明。 周勃 为西汉沛人，帮助汉高祖平定天下，封绛侯， 后来又平定了吕氏之乱，迎接文帝即位，拜右丞相。 樊哙 为汉初的功臣，也是沛人，最初以屠狗为业，后来跟从汉高祖起兵，屡次立下了战功。 鸿门宴上又英勇的解围， 高祖即位封武阳侯， 迁左丞相。 故事： 台州有一位彭举，为人慈祥谦虚，曾经与人共宿一家旅店。彭举比较早些返回旅店，恰好那人遗失了雨伞，猜想 一定是彭举拿去了， 就到彭举的房门前大骂。看到彭举懦弱的样子，说： 你要按照遗失衣服来赔偿我。 彭举就按照他所要的钱数给他，以后离去。邻居有倚仗强权侵占彭举土地者，彭举也不过问。 后来这邻居因为强横无理而遭到诉讼，彭举不但不记恨，反而替他想办法，他才免于被处罚。 其余彭举所做的善事非常多，他因为没生小孩，就前往西岳华山祈求子嗣，梦见神明说： 因为你能做到忍辱仁慈怀柔，并且努力做善事，上天已经应允你的请求了。 于是生了三个儿子，后来遭遇到四川动乱， 十家有九家死丧，唯独只有彭举全家安然无事。 从前江阴地方有位夏姓富翁，正在与客人下棋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人大吼大叫跑了过来，说： 哎，我只是欠你利钱二两银子，你为什么每天叫家人来逼我？ 夏翁还来不及回答，这个人就破口大骂， 并且推翻桌子，搅乱了棋局。 夏翁笑着说： 你想免除利钱吗？ 于是就立即拿起笔来写了免付利钱的字据给他。 那个人就急忙地道谢离去。 客人非常赞叹他的圣德。夏翁说： 忍是解决诸多事情的奥妙要门，大凡处事待人接物，有人以横逆加诸于我，就像走在荆棘之中，这时候只要不急着走，就可以慢慢的解除荆棘，那些荆棘也不足以使我发怒啊。又像空船在撞到我，或飘瓦击中我，能够如此看待，就能心不动怒，当然怨恨便可解开。何况这个人的态度蛮横，言语莽撞，必定是有所仗势，恐怕激怒他会产生意外变故，所以就宽免他了。 到了晚上，有人来报说： 那个人已经死在厕所里面了。 细问原因，才知道这个人因为被债务逼得没办法，所以才事先服毒前来，想要借机诈财。 因为感恩夏翁的宽免，不忍心诈害他，所以就急着回家找愤青来解毒。 但是药性突然发作，已经来不及解毒了。 夏翁听了以后对天拜谢，人人都对夏翁感到敬服。 夏翁若不是平日修养有素，心中火气已消，在那种突发状况的关键时刻，怎么能够将心性把持得住呢？ 谈到忍辱，本来就是修身的重点，然而其次首富的要诀也在学会吃亏而已啊。 明朝的王弘，字公度，是庄义，在维扬当督抚时， 维扬在今天的扬州， 有位姓单的部署行为不检， 王公曾经责备制止他。 有一次 王公因案被论罪，撤职返家。路过其任所时，单某在等候恭送，态度非常的殷勤， 并且还致赠食物。 王公嘉许他诚恳款待，就选了几缸食物，以为是酸醋泡的酱菜。 等到开启的时候，里面都是粪便污秽的东西。 不久之后，事情大白，王公回复原来的官职， 单某却因为害怕而逃走， 并且命令家人说：“ 你们赶快假装办丧事啊！” 有仇家知道他的行踪，就将他捉到官府向王公送告。 王公只是好好的平息了他的讼案，并且将他释放了。 谨按《涅盘经》所在，从前有一个人赞叹佛陀具有大福德相，有人问他说：“ 何以见得呢？” 他说：“ 佛陀正当壮年，而且志业宏大，但是心中不生暴戾之气，被人打也不嗔恨，受人骂也不发怒，这不就是大福德相吗？ 今人若是能够在横逆当前时，但说 他是来成就我福德相的，这是何等荣幸的事啊！ 能够做到这样，则在我能受到侵犯而不计较， 在他人也将受到感化而觉悟啊。” 嘉言， 郑轩说：“ 默默默，无限神仙从此得，饶饶饶，千灾万祸一时消，忍忍忍，债主怨家从此隐，修修修，盖世功名不自由。” 意思是说，沉默呀沉默，无数的神仙是从此地修得的。 饶恕啊饶恕，千灾万祸能够因此而顿消。 忍耐呀忍耐，怨家债主从此不再出现了。 罢了呀罢了，盖世的功名常使得自己不自由啊。